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嗨，大家好，我是程一。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为他做过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自从与你相遇，不管是一衣带水到天涯海角，还是从弱如初见到物是人非，我对你的爱始终如一。其实说到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你为他做过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这个话题在新浪微博已经发出，收到了很多听众发来的经典的评论，所以说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从众多的经典评论当中一一的来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看看他们说的故事里面是否有你的影子，或者说这样的故事你曾经也经历过这些感动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一位新浪微博叫做谢十三呀，他说他经常去食堂吃饭，为了偶遇，所以吃了1年的食堂，直到他毕业，从此看到食堂就掉头。冬天知道他不喜欢洗衣服，所以和他打赌，故意输，说我就勉强帮你洗衣服好了。为了他努力和他的朋友打好关系，因为他说想吃学校外面的饺子了，所以早晨逃课啊，从操场跑出去给他买了放到教室，都是小事，只感动到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喜欢他1年多。其实看到他这个留言，我就在想，我们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简单的喜欢他，可以为他做所有的一切事情。第二位是 Sunshine， 他说3年异地恋，等了3年，最后1年在他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拜托了他的朋友、同事、同学、亲人，还有我的朋友、同学、亲人、同事啊，每人拿一张纸在上面写祝他生日快乐，拍照片发给我，整理了近200张的照片，然后拜托朋友在他庆生的 KTV 里面啊，到了12点，当幻灯片那样在包厢的屏幕上播放啊。这条留言感觉为了他过生日啊，总是费尽了心思。相信在恋爱当中的人，在自己的男女朋友或者过生日的时候，都是自己最苦恼的时候，不知道该为他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吧。这一位叫做把你的爱放在我心里，他说我在京，他在武汉， 他说他想我了，然后我立马订了火车票就跑了过去。啊，订的火车票到底有没有座位啊？相信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异地恋的人，尤其是啊没有座位买票也要去看他。蒙兽说，我爱你十年如一日沉淀，放手给你所有碧海蓝天。啊，这句话很美，爱了这么深是吧。接下来看这位叫做我用白天积攒的思念煮好晚安啊，这个名字我很喜欢。他说三年前分手了，可是2014年圣诞节那个晚上我们聊天，他回忆我们的以前，说到分手原因时我告诉了他了当年我的伤心。他难过地说，我不知道你会那么难过，原来我们会有这么大的误会。他又问我是不是他不问我就打算一辈子不说，我告诉他我不会说，因为早已不重要了。他问我在哭吗，而我流着泪给他回了个没有。啊，看着这样的留言，我想说有时候我们流泪的时候还是要硬撑着。啊 Miki 啊说，高中时看我军训，他可心疼的哭了，每周五都送骑电动车送我回家，他了解我所有的习惯，没有惊天动地，但那双纯粹的眼睛没想出来就觉得温暖。从初二到高二最终还是分手了。哇，这位从高二现在到高二，我想说你是早恋是吗？可能那时候我上初二的时候应该没有喜欢那种概念啊。这位 Mr. 先生啊，袁，他说我以为是一辈子，毕竟四年了，可人生就像一场过客吧，只恨时光太匆匆，慢慢的就要学会了放弃。放弃不是因为我输了，而是因为我懂了。祝福你，愿你安好。其实时光匆匆，最近很多人一直在说的电影就是《匆匆那年》，只恨时光太匆匆。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只是错误的时间吧。艾娃的私人日记说，从悲凉冰冷爱到温暖阳光，可他走了，至此都没再见过面。我从每日每夜想念，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想继续爱他，但是他走后我的悲凉冰冷这次真的没有回来，我成了温暖的小太阳，身边的人这样说，所以也许不再见，也许不再念，也许不再爱，但是谢谢他让我变成了我曾经渴望变成的温暖人。是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爱一个人，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变成了他想要的人，或者他没有变成你想要的人，但是恋爱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很多。嫣然若清说，曾经喜欢他，但是他喜欢他，他会很开心的和我分享他们的甜蜜故事，向我倾吐他的困惑，我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听着他说着他们的故事，我总是静静的听着，替他出主意，帮他写情书，但心里却早已泪流成河。最后他们没有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我想说就是你这种一直做一个听众，一起来分享他的喜怒哀乐，我觉得你是伟大的。但是我还想说，喜欢就应该告诉他吧。温某先生说，记者他爱吃什么，讨厌什么，姨妈会在什么时候来，我也在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喜欢他他喜欢的，让自己讨厌他讨厌的。他说能在一起三个月就会一直在一起，我就努力的在做着和改变着，他永远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他。我想说这位温某先生真的是一位细心超级贴心的男生，我记得女生的大姨妈在什么时候来。接下来看捕捉一阵风说，我不喜欢别人 把我对他的感情说成暗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喜欢就是捂住嘴巴会从眼睛里溢出来的，我知道，他知道，别人也知道，只是没有人证实这件事。他是那种让人不会恨起来的人，只会让人心疼。我一直相信他在某个时候也是喜欢过我的，其实一直想要一个来自他的拥抱，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害怕自己沦陷。 他没再回来过，他选择了沉默，他好像从来就不曾属于我。我是不够洒脱，我是不甘寂寞，我是那么忘我，爱淡忘了我没有错。爱常常让人迷失了自我，总是听说永恒曾发生过。瞬间，我是不够洒脱，我是不甘寂寞。 叫做安安小姐说，即使分分合合几年，却从不曾变心专一的爱着他，而他却不太清楚吧，也许他有尝试过爱别人，可我从来没有想过爱别人，爱到死去的那天，有可能即使最后也没能在一起。这条留言我觉得太伤感。超人的 Mandy 文艺范儿说，11、12岁的时候认识的他，他吃我剩下的饭菜，我带他买的戒指，他穿我买的衬衣，他用过我笑得很难看的照片做屏保， 我们坐火车去旅行，我们去看演唱会，逛商城，买菜做饭，看电影，我们也吵闹分合。我刚满20岁的时候就想嫁给他，看惯了他的年少疯狂，终于等来他穿上西装奔波的样子，但却看不清了未来。接下来看这位叫做郑小军低度啊，他说下着瓢泼大雨来接我，水已经漫到脚踝处了，他就抱着我回家。是的，周围人很多人都在看，我在他怀里看到他脸上泛起的红晕，笑了出来。到家门口，他突然弯下腰，不紧不慢地把我散开的鞋带系好，说你上楼吧。我真想捧着他的脸狠狠地亲一口啊，这个男生很慢，就是直接抱着你啊，立马起来。我想说那你应该也不重啊。其实像这样一个镜头，你说的这个画面像是在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的一个镜头。无扎可说，要分开的最后一天我们去爬长城，那天风很大，后来累了，他坐在台阶上休息，我就一直站在他身后替他挡风。他坐了多久，我就在他默默地在他身后站了多久。他说了句好冷，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那是让我觉得为他做过最温暖的事了。接下来看这位叫做薛可盼说，好了7年的男友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以前那个跨城市不分早晚的异地恋结束了。以前纠结的日子，冬天吵架穿着个衬衣就在楼道里大声的嘶吼，几次被老师叫去谈话，像个神经病一样。好了第5年的时候，你和我最好的朋友瞒着我在一起了，我4天滴水未进，没有睡，眼睛哭得像个核桃一样，任凭你道歉后悔霸满屏幕。但是我想说后来是什么样子的。这位叫做带我吃麻辣烫说，相爱半年偶然发现他背叛了，心痛愤怒失望绝望，我竭尽全力挽回，他躲之不及，我度过了最煎熬的2个月。当我重新找回自己，他却一个电话央求我回到他身边，我义无反顾，天一亮就前往他的城市，形影不离地在他身边待了4天，他所有要求都会满足。如今分开3年了，你比从前快乐，也希望你现在能够快乐。读了那么多的评论，我在这里看到了别人，看到了自己。人生得意须尽欢，何必在意那些得失和那些年曾经落下的眼泪。如果不曾拥有一样东西，那我们将不会失去它。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个错误，有些东西要等你真正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一辈子那么长，一天没走到终点，你就一天不知道哪一个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有时你遇到了一个人，以为就是他了，后来回头看，其实他也不过是这一段落给了你想要的东西。不畏将来，不念过去，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一切。这里是程先生的麦克，我是程一，每周五的晚上会和你一起分享别人的故事或者你的故事。想要参与我们的话题，请记得关注新浪微博 DJ 程一，2个英文的大写 DJ， 城市路程的程，一是1234的一。关注新浪微博，关注我们的话题，在我们的话题下方留言，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你的精彩评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一直陪伴着你。 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 还背你， 我还背你。 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最后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 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边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的眼看岁月更清楚，想一个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步，你送着我满天燕子都在飞舞。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要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

应该是备受呵护的那一个吧。三毛啊，他说我学画画的一个女生，认识了比我小一岁的她，她在读高三后，为了不打扰她学习，我开始为她画了整整一本情书，那是真正的情书，不是一封信，里面全是生活发生的事情，改成小漫画，贴满了我们的合照，写满了甜言蜜语。在她高考结束的那一天，交到她手里，后来分手，真的很糟。虽然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分手，但是我想说，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至少你会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圆圆他说，为了能跟他读同一所学校，有一科我交了白卷，最后还是没有能读同一所学校，现在已经过去五年，我们也分手快五年了，即使时间匆匆走过，也不会冲淡我对他的想念，我不恨他，感谢他来过。追梦的女超人说，和朋友吵架，和家里人吵架，只为了和他在一起。那一次他跟一个女性朋友吵架了，很难过，给我发 QQ 消息说想我了，然后我就不顾一切的逃课，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到了以后给他打电话，他在网吧玩，他说都说了别来找我了，回去吧。然后那一刻我泣不成声，最后我们分手了，他爱上了别人，我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你。我想说，不管你有没有感动他，但是我想你的故事应该感动了很多人。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郑航1995，他说我喜欢他三年内我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他，我只是默默地为他做所有一切。我买了手表当礼物送给了他，我不敢说我喜欢他，因为怕他拒绝我，怕我们连朋友也做不了。当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得知他要去旅行，那时候是冬天，在他去旅行早上5点起床给他送相机。那一天我想让他在相机里多拍一点照片，三年换一个曾经。影子酱他说我高二他高三，我当初爱的飞蛾扑火不顾一切，朋友都说我太傻，为他做的疯狂的事真的记不清，可是我却一直记得他大一的时候因为想我，每个礼拜五都会坐7个小时的火车回来看我，周末因为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又坐车回去，可大家都觉得双子座的他不靠谱不爱我，但是我就是爱他，即使现在分手2年还是爱他。 Follow me 7他说当时寒假失去了联系，跑到他家小区却找不到他，他家哪栋楼只记得他和我说是5楼，在小区里走了半天，我给他在外地的好朋友打电话，隔着长途他朋友一步一步告诉我怎么走过去，我走到他家门口敲门，想好如果他家长在我该怎么说，后来他开门一脸的诧异，然后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想你了。我俩在一起半年分开了，他说我太粘人啊，粘人也是一种错吗？欣然说好朋友说过一个为了看女朋友，然后高中生因为晚上要上晚自习，当时下大雨，骑电动车跨越半个南昌去找他女朋友，但是因为他女朋友是重点高中，于是在门口等到他下课，偏偏那也偏僻啊，于是在雨中等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这位男生有没有感冒啊。小爷刘歪歪他说好多，高二有一次冬天下大雪，我5点多就起床准备弄早餐，想了好久就煮了一些饺子，自制调味汤打包好带到学校给他惊喜啊！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以前挺傻气的，但是好羡慕以前的自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会怀念曾经，想起之前的点滴，有时候都会被自己所感动。欢喜在北方他说大学的时候禽流感各种风萧，我想他立刻买了火车票去异地看他，两个人只能在大门口隔着栅栏说几句话，当天我又坐了返程的火车回学校。我是好姑娘啊，他说我为他做过最疯狂的事，因为他的大学在北京，我为了他去了他的母校，去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一个人坐动车从广州到北京，夏天30多度，我到了北京一个人住在护国寺附近的一个青旅，每天早晨都坐同一班公交车去他的母校，在他拍过照片每个地方都拍一遍，然后发给在珠海的他，不过最后还是分开了，不过没关系了， 至少我曾经付出过，也为我们的感情努力过，而且给彼此留下的是很美好的回忆。佳佳说，我把她朋友圈里所有的照片都晒出来，买了一本本子，把照片都贴到本子里，每一张照片下面都写上我要对她说的话。在圣诞节那天约她出来看电影吃饭，最后带着那个本子跟她表白，然后她一边看一边说，其实我看到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你，我忍不住也跟妈妈说了我好喜欢你，妈妈说让我努力追到你。我觉得虽然你这是一种很感动的事情，应该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吧。美丽萍她说，离开学校还有五天时间，本来定好了去找她，可学校通知我们直接去年没有军训的开始军训，当时好难过，记得当时我上网查火车票已经没有了，不过有五点多的大巴票，我四点的时候突然从床上起来，对我室友说我要走了，我真的太想他了，然后收拾东西火速奔向车站，坐了十个小时的大巴从天津到大连，还记得下车的时候他那个拥抱。不知道现在的你们听到这段留言的话是不是也是很感动。曹小燕说，每天都等他电话再睡，无论多晚，每天放学等他一起吃饭，因为他忽略了身边所有人，他生日顶着烈日跑遍整条大街给他选礼物，为他学织围巾学十字绣，我比他小，后来他去读大学，他背着我去追别的女生，他说本来打算等我高考完结束再告诉我，不想伤害我，分手第十天他有了新欢，他不想伤我却伤我最深。我想当你说出这段留言的时候，你已经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独立吧。 So you never meant to hurt nobody. Well, I think you're full of it. Yes. Cause if you really, really didn't wanna hurt nobody, you wanna stay with my best friend, babyYeah. If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meet with you,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比他酷一点的说，前段时间因为想见他，翘课五天，拉着箱子去了有他的杭州，生平第一次愿意走进电影院，第一次看电影，因为心里对着电影院有美好幻想，看得匆匆那年。我们的故事没有影片的复杂，可是也认识多年，下个学期计划好翘课去武汉，绕回他的杭州吧，因为好想见他，好想见等他，希望你爱的那个他能够听到你对他说的话。爱李范儿说，最疯狂的是现在才后知后觉，2014年毕业，放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离开家乡，离开家人，奔着他来到了陌生的城市里。2011年高中毕业，开始异地恋，他在佳木斯，我在哈尔滨。2012依然。2013年他在哈尔滨，我在哈尔滨。2014年他在石家庄，我在辽宁盘锦。2015年希望异地恋能使我们终成眷属。看到你的留言我觉得很感动，异地恋确实很不容易，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终成眷属。继续来看超人，他说他家住七楼，每次晚上送他回去的时候走到他家楼下，然后他就停下脚步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暗示什么，我会马上蹲在他前面，然后他像小孩一样跳到我背上，我会一口气背他上七楼。分开一年了，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像我这样送他回家？我觉得你真的和你的名字一样，真的是一位超人，好吧？七楼，力气真的很大。接下来看 Miss 的先生袁，他说他想爬山，就陪他爬了9个小时的华山，想给他个惊喜。从新疆飞到内地，没有惊喜，只有平淡。那年5月分手吧，想好了吗？想好了，好吧。一路看到他回去，没有回头。开车的时候哭了，一个大男人痛哭流涕，第一次哭，并且那么狼狈，也不知道怎么开回家。这可能就是青春吧，从喜欢到爱，到痛，一一都体会了。我想青春过后，你也应该学会了成长。这位叫做但是我是李小峰，他说他肚子痛，趴在桌子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来大姨妈了，然后我在下课的10分钟之内不顾门卫的阻拦，直接冲出去买了红糖给他。我想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吧，年少的爱情没有结果，但是感动不是爱，所以他最后没有和我在一起。说得很好，青春感动，有时候我们确实把感动当成了爱。这位叫做在一起开心最重要，他说为了他每天去图书馆看着他，坐他坐过的位置，为他写日记，把每天的心事告诉他，表白了9次，最后我只得到他拜托我朋友告诉我的几个字，我们都要努力生活。我朋友在3年后告诉他我还爱他，而他听到我的名字就像是惊慌失措，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的名字才能让他这样吧，因为我爱他爱的时间不对，那时候的他并不懂得如何爱，错误的时间，对的人，是吧？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位，既温柔又温柔还温柔的潘晓霞。她说学生时代的爱情，半宿半宿不睡觉的陪他聊天，自己买火车票，想只为见他一面，对他的要求百依百顺，因为被说分手，自己站6楼阳台一宿没下来。他喜欢 NBA， 我就把他所有衣服 NBA 的图案都画下来。做过太多激动的傻事，现在想起来最怀念的是曾经的自己，那时爱情真是不加任何杂质， 大概再也不能对别人这么好。我想你应该还会碰到一个人愿意如此的对他这么好吧。人们常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那一年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直到遇见你，我才发现从我瘦瘦弱弱的身体里面爆发出来的力量强大到让我自己都无法相信。就像评论里你们说的，爱情里面为对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疯狂。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对诚一电台的支持。最后祝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美梦，晚安。 亲爱的，你是否跟我一样清醒，闭上眼睛玩一种数谜一样的游戏，一二三四五样变成星星，变成一个个你，好想说一句我爱你，我想你、啊、就在这个夜里。只见过